沃尔沃全新 XC90 大气新城，境界新生。 锵锵三人行，今天咱们的这个话题啊，可以叫打打打，各种打。就是先说这个，哎，香港人不是挺有修养的吗？ 听说， 但是这次不怨香港人啊，就是说这个香港明星足球队谭咏麟呢，谭校长是队长吧，领着那个足球队，还有黄日华他们这些人。去广西东兴这个地方，其实是去搞慈善活动的，但是就做很多善事。香港明星足球队很有名嘛，就几十就多少周年了，反正是去跟那东兴那儿合作搞活动。那最后呢，高潮是有一场比赛，就跟当地的这个东兴队，哎，香港明星足球队水平还可以啊，打这个东兴队打7-1啊。就是 东兴队是一个什么？ 广西东兴地方队， 地方足球队。 对对对，是不是打7-1啊？哎，比分对，上半场香港队就6-1大胜这个东兴队，然后中间休息的时候还唱唱歌啊，娱乐一下。到下半场，东兴队脸色变了，就是输的多了嘛。香港明星队再进一球，变成7-1，结果呢，东兴队动作就大了。然后这个时候谭咏麟说，我已经多次在厂里跟这个球证啊，跟那个都说了，说我们这是友谊赛，我们就到这儿来是欢乐的，大家注意安全是吧，不要搞这个动作。最后可能是东兴队上面来了一个双脚飞铲，铲伤了一个明星队，伤的也不重，但是终于就酿成了群殴， 打起来了， 打起来人家，然后这个香港队就全跑到场上，可能东兴队也是这个在场的观众不知道该支持哪一边，对吧？就是打起来。有这个传媒报道说，黄日华这个使出了降龙十八掌，打倒了3个东兴队的。看来这是 当年拍武侠剧的那个训练还是有用， 就有用。你肯定，你现在我估计你跟梁朝伟你也不一定打得过他，他那练咏春。你可以看看这个照片，哎，这就是这次慈善之旅啊。你瞧，香港明星队，谭咏麟，你再看。这个在中场休息，你看黄日华还给大家唱歌。那个时候东兴队的队员不知道在酝酿什么，然后一进入下半场，铲倒，然后你看裁判某安台，然后打，哎，咱们注意黄日华在哪里啊？有没有这个降龙十八掌的动作？来，你看，哦，这个比较像是东邪西毒中神通全凑一块了，是吧？然后，哎，啊，家伙！我们这个看热闹不怕事儿大，再看，好，这个，据说啊，你再往下看，这个据说啊，这个，哎，这个当地的媒体报道还是很好，就是你看，真的是参加慈善，跟当地还跳这种竹竿舞啊，这黄日华，哎，没有想到待会儿在球场上还有这么一幕啊，你再看下边，当然这个 这谁呀？ 这就是香港 明星吗？ 明星队嘛， 对， 当然这个当地的领导也是说这个，哎，我们都是友好第一，友谊第一啊。 那你没有那个照片？我后来看到媒体还有一张是晚上没事了，还一起吃狗肉。 对， 我不确定有没有吃狗肉，我乱讲。可是一起吃饭嘛，就喝酒， 是是是， 没事。 后来这个谁，谭咏麟就说，这个球场事儿球场了， 对啊， 说我们实际比赛完了下了场，我们大家都说和了哈，不打不相识，就 所以听起来香港队是自卫杀人，自卫打架嘛，自我防卫嘛，被打。因为通常打架都是有几个定律嘛，第一个是输的人先动手，通常是这样，输的人比较激烈，你赢的人总是有风度嘛，我都赢你了， 没错， 我干嘛这样， 没错。 然后第二个呢，通常赢跟输的差距很大，7-1差不多了，通常输到5-1就开始有可能打架， 对， 然后呢打架指数就越来越高了，那然后又在， 所以有经验的强队一般就是不会打你超过5-0，对，超过5-0就要准备退路，是吧？ 准备。 中国队前一阵打了不丹队6-0， 不丹人家是 冒着生命危险，敢打人家不丹队6-0啊，这不冒着生命危险了吗？还有你看看刚才我注意的那个照片，你们都看打架吧？我看看那个看台，空无一人。你看看那个照片看到没有？ 都下去了，但 哪里啊？那下去厂里也没那么多人。换句话说，他这个慈善演出啊，在上面没什么观众。 这个足球的有什么关系？ 跟打架没关系，就是足球在中国的现在的尴尬的局面，就是说 足球现在真的是，我还一厢情愿的以为，我说国足，我们的国足是练就我们对屈辱感的承受力的嘛，怎么输我们坚持看的嘛。后来就有网友来纠正我，他说你现在去看看，他说其实也不一样了，就是场上的这个，就是到球场看球的人数啊，真的比以前少少少很多。刚才你看，你看那张照片，后面全空的， 而且它不是普通的比赛了，还好歹是香港的明星 队了， 虽然没有太明星了哈，有些过气哈，可是说还是名人嘛。那当地的人都不去捧场，看起来那个出场的观众比狗肉节的人还小，还狗肉节还人头又涌涌。 而且接下来呢，你知道这个世界杯的预选赛啊，中国分到这一组啊，你知道吧？这次真是上上签 是怎么着？ 上上签第一队对不丹，第二队再过一阵哈马尔代夫，第三队打香港，第四队打卡塔尔。 哎， 中国这个小组里边真正的对手就是一个卡塔尔，而且再接下来就是再轮回来，在卡塔尔，在不丹，在马尔代夫，在香港这里边。但是哈，他也有人说你也不要小看香港哦，以前有过一次历史，你知道吧？在北京527， 对， 那是80年代的时候，居然输给香港队。 我记得那个黑暗的夜晚， 暴乱啊！ 我的天哪， 暴乱啊！ 对，我记得是那一场527是吧？ 对， 对啊，我记得后来好像有人访问香港队员哈，他们说中国队打到最后，就是过去抢球嘛，就在那个香港队员的耳边就问他，你是不是中国人啊？那香港队员马上愣了一下，想，哎，我是不是？然后就 赶快把球抢走。 对，好像是要打断你的身份认同，让你迷惘。对，而且香港队那当时527在哪里啊？在北京。 在北京。 香港队员也说，我也担心啊，马上想，哎，我能走吗？能回香港？ 不是， 这招不错。 其实打的时候，踢球的时候还没事，是踢完球以后，其实不是球场上打，是观众闹事，而观众带了很多爆竹，因为庆祝。那一次呢，中国队也是非常接近，打一个分组赛，跟什么沙特、跟新西兰在一个小组，蛮有希望的。没想到栽在一个香港，栽在香港队手里，这个是双重耻辱。 对， 这踢得不好已经是了。但是香港又是中国的属地，那个时候还没收回，所以引起了北京的一个暴动。这件事情得到充分总结，从此以后啊，没有发生过这个事情，在北京没有大规模的体育的骚动，再也没发生过。 那是为什么不再采取了什么措施呢？ 就是大家检讨啊，就是说你没必要，这个基本道德很失身份呢、就是你这个球迷进去看球，最后去砸人家对方队的车，就不让人家运动员离开。用暴力这样来袭击，这种事情现在都转到港大去了，这种事情转到港大去，当初这很没有道理的这个做法。 所以中国人民都是在一次一次反思当中成长觉悟，是吧？ 对，听说那时候其实还在犹豫要不要收回香港。 已经大局已定， 还有可能改变吗？经过他一次决定，我就是要收你。 对，听说这次香港队这表现是吧？ 对、 直接促进了香港回归。 对、 不要开玩笑，但是我要说的是啊，这个暴力，你那头是在有个踢足球打起来了，这两天还传出一个新闻，就在香港机场打起来，然后几名内地乘客，说打了香港航空几个工作人员，然后被警方带走。我一看这个原因呢，哎呀，就跟内地的这些航班呢都是大同小异，就航班延误了，然后解释你没有给一个合理的解释，然后一会儿说天气不好啊，一会儿说什么又说行李跟自己又不在一个飞机上了，诸如此类。但是乘客就认为呢，这个香港航空地勤人员他们的态度有问题，对吧？但是呢，这个香港航空地勤人员认为呢，这个乘客呢，这个太暴躁，哎，结果呢，最后导致凌晨两点嘛，六个内地乘客被扣留，行李都被这个卸下。据说呀，香港这个报纸讲啊，就是上百名搭客因航班延迟起飞集体鼓噪，其中一名女搭客企图跑入登机桥登机，然后七名公司职员尝试阻止。另外五名搭客上前跟职员发生肢体 冲突， 肢体冲突，哎， 所以是打人嘛，不是打起来嘛？因为讲新闻好像没说航空公司的职员被告，因为假如双方打起来，两边都应该被告，而且判刑了。最新消息是好像有动手打人的判还要坐牢了。几天而已，好像5天到12天。那另外一个 还蛮延误的，够厉害的。 那另外一个好像冲过那个路桥，那个就判罚款这样子，就判刑。我觉得为什么特别讲判刑的部分呢？因为有没有判刑很重要的。我经常说了，碰到这样坦白讲非常挫败的。假如我们坐飞机，我记得子东说有一次在北京啊，延误几个钟头，我记得你描述的很对，整个人想发疯的感觉哈。那重点在于说，第一个，为什么好像往往这种情况碰到挫败，那个愤怒的情绪会到了打人的地步了？那第二个是说，好，当你有打人的情绪的时候，为什么你没办法把它控制下来了？控制那个部分也很重要嘛，因为我们有时候都想打人，那我想打你几年了，对不对？控制起来。那第三个我特别强调了，刚是说有没有惩罚那部分，可能有了。可是经常看到媒体没有，那坦白讲，我们看新闻除了知道这个世界发生什么事，也是一种自我教育嘛。啊，你打完人你要坐牢的，就像你说航班延误十二天，因为你要坐牢这样。我觉得要新闻要也报道追踪说有没有惩罚这个部分。 而且不是很多时候怨谁这个事儿啊，最后你看有一个，你这个两头说不清啊。就得法院说得清，要是法庭他判你有罪，那这个事情就说明了法律的这个意见，对吧？咱们去一下广告，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。 这个关几天这个惩罚可大可小，在一般内地的人来说，如果说你因为跟人家打架，而且把前因后果讲出来哈，关了几天，可能很多人还同情你。可在香港哈，他不管的，他这个算刑事记录。那个有过你这个刑事有过刑事罪行的记录以后，你以后找工作哈、就很大麻烦。你比如大学生，你去找一个大公司，你去 interview， 就会问你有没有任何刑事记录，你这个就算刑事记录。他到时候你来解释说，哦，我是因为坐飞机，他骂我，他吐口水，所以我一拳上去没用，他就讲你。如果到时候两个人来条件差不多的话，你这个有刑事记录的人就会拿掉。人家要反对要找茬儿，那是太容易了。这个人比方说我们假如要请一个什么人说啊，他degree很好，表现很好，可是他有刑事记录，人家就会说起来， 所以案底了。 对，就案底。所以长远来说这是会很糟糕的一点。 你案底移民都不行嘛，就是你案底你申请去任何地方 移民，那就冤枉了。那你 甚至有些地方旅行签证都不行的，严格一点的地方。对， 那为什么有些人这个动手他完全不想这个后果呢？ 不，我觉得其实打架这种事情发生啊，其实每一步都是有道理的。你要是仔细去看整个前面的过程啊，肯定是有碰到不公平的事情，这方发火，然后发生争执，争执的时候他会有一个升级。通常出现我自己经历过的打架，看到别人的打架，通常都是中间是有个过渡的，不会是平白无故一个人就上去的。最多情况下是讲话了以后你侮辱了他，那这个时候他动手，或者是他还没有直接动手打，但是他做到一些比方说拿一个报纸拍你的肩啊，或者是那个口水啊站到你的脸上啊，那你说你 骂就骂嘛，怎么口水吐嘞？ 口水都上来了。但是这个中间一步步升级，就像国家跟国家之间的战争一样。这个每一步的升级就非常重要。所以我就挺佩服那个看那个英国、美国不是美国了，欧洲足球比赛，你就看到双方运动员这个吵架这个水平，你看到没有？他们脸鼻子跟鼻子只差这么一点点，鼻子对不对啊？大家都在骂， 不动手， 手放在后面。 对， 就不动手，就是因为他们知道万千摄影机都对着。像齐达内这样当胸一下的话，那就全世界，那就成为全世界关注人物了。一个世界杯都丢掉， 那就说明这个人 一个世界杯都丢掉， 那就说明这个人他在那么愤怒的情况下，实际上他还是有理智的。 这就是人之所以成为人， 对， 人是一个有理性的动物。这就是为什么人杀人要判处死刑，要以这个来报，要来报这个。康德啊做过一个研究，就是说一群罪犯跟什么动物到了一个荒岛上， 就是惩罚在那里哈，但是等到一个大灾难来了，就是谁都保不住了，执法人员哈，动物就放掉了，死刑犯还要把他们枪毙。就是说你的人的做的事情是你因为你有理性，除非你证明你是精神病，所以人有一个理性来管住你的一定的行为尺度，这个是我们其实每个人从小都是这样。 没有，你看理性还有个基础嘛，就是我们理性，什么叫理性呢？你会平衡成本跟代价， 对， 然后你就做最好的利益的取舍， 对， 所以这等于是说支撑了我刚说的，就是说假如我们这样看报道，坦白讲不管是这样打架事件乱七八糟，甚至我们经常看到有些部分啊，大妈什么什么常去公共空间把车推倒什么，可是当你没有看到媒体继续报道，后来呢？后来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？去推倒那些车的大妈等等，有没有被罚呢？或者说有没有 为了跳这个广场舞， 对， 推走了三辆汽车， 对，然后说把车 拉里去，对， 好多这种新闻。 所以练广场舞真练体格， 真厉害。 就是、那然后有时候不一定是大妈全部错，对不对？可能前大妈的逻辑可能是这样的，就是说 公众地方你怎么可以停吃车？ 对啊，你这样停你。为什么车停在那边乱停没人骂，我们跳舞吵一点你就骂我不对嘛，他就所谓的以暴易暴哈。那后来那个地方有没有去改善那个规则呢？使用空间公共空间的使用规则呢？我们没有看到这部分的时候，那你很难去形成那个理性的基础的。当你打人生气打人的时候呢，你不会想到有代价的，因为你都看到没事啊，打得很爽啊。而且刚说男人打人啊，经常除了中间还有个步骤哈，你说整个过程，当那个临界点是说你骂到对方的家人，特别男人跟男人，你总是觉得哎呀，你不可以骂我老婆， 对，你 骂我妈妈什么的，对，通常就打起来。 前一阵儿有个叫什么那个也是中国一个足球运动员，我都看见那个视频了，在哪儿比赛，对，就是比赛完了出休息室的时候，就是他手里拿着一双鞋，告林。然后就旁边有这个球迷就骂，就好像是骂到他老婆了，好像骂到他老婆，这郜林就啪就拿鞋就打过去了啊。 对呀， 那你说这个，哎，我就是说这个法律逻辑和这个人情的这个逻辑， 我觉得两者都要。像刚才这种情况哈，他丢的有理，但罚他也有理。就是说你捍卫你男子汉的尊严，但你付出代价， 你比如当年， 对不对？你不能不付代价，那你这个尊严太容易捍卫了，那是实暴滥用暴力了。 对，你比如像当年那个李亚鹏在，这也是在香港机场吧？你记得那个狗仔队，他女儿，那你那个镜头，他觉得侵犯到我的孩子了，哎，那作为一个父亲，我揍你，那全体人民都得支持吧？ 但是你砸坏人家的相机，你还得赔，对不对？照理说是这样，你捍卫你的尊严，你也付点代价。 好像我记得汪峰有一回也是暴脾气，在香港机场。哎，怎么这些都爱在香港机场发脾气呢？就咵把琵琶这个不是琵琶，汪峰不是弹琵琶的，吉他， 吉他砸过， 急了砸了。对， 哦，他倒是自付代价，这个吉他是他自己的，是吧？ 没，他可能自虐，对吧？ 我知道，在飞机场的确特别容易发脾气， 对， 因为 但是有些什么场合特别容易让人这个暴脾气呢？ 飞机场嘛，飞机场，因为你要离开或者去一个地方，反正你从 A 到 B 这个地方， 而且在那个无限期没有时间概念的这种等待，有一个笑话嘛，说美国机场进去的时候，那个安检的人问他，他等了很久嘛，最后检查的时候说，问说有没有带手枪啊？那个人说，我带了，我早就打了。 我在机场都不发脾气，我 脸出来 啊，对， 我后来常想你这句话，哎，我后来坐飞机哈，每次火大的时候，我就文涛跟我讲过一句。他说我不管他，我就看我的书，是不是你说的？ 对对啊，就是苏东坡说的嘛，莫听穿林打叶声啊，何妨吟啸且徐行，是吧？就是这种，哎，但是我想起我爆发的时候，你们觉得是在一些场所，我觉得是你的状态。我记得我有一次就是，哎，说起来后来我要跟这个毕峰道歉呢，就是咱们的这个编导，就是你知道人在极其疲劳的时候，你的工作特别多的时候。我就记得，就是你知道那天我做这个节目是要怎么样？一天时间，我从上海飞到北京，从北京录完了锵锵，再飞回上海，就一天时间，我这么飞过来，你知道吗？然后好像我让 毕锋剪掉一段话，大概他没有剪掉，你知道吗？按说这也是个平常的事情，我当时就坐在飞机上，你知道我那种就忍不住的，我这个人呢、啊、要真骂起人来啊，那个那家都那个这 车那天表演一番 毒也不是不用表演不用表演，我真的就看到一个女孩子啊被我骂到啊，我真的看到就是我下了飞机到了咱们那个棚里，我一看毕锋把我吓坏了，脸是黑的，她自己可能都不察觉，就是脸呢、啊、她那个是个很白的一个女孩子嘛，脸完全是乌黑的，哎呀，我当时就觉得我是把他骂狠了。 然后问重点是后来怎么解决了？ 后来 道歉和解， 所以现在在道歉啊。 对，后来我们 现在这个当着全国人民道歉 了，对， 公开道歉很重要。 拥抱，还 现在脸又白了。 不是，你知道还有一次，要不说就很容易让人觉得就是你的情绪失控。你回忆回忆你，有时候会让人家觉得你是耍大牌，其实不是，是因为你如果每天连续工作了，比如16个小时，而且就是你就已经变得早上6点又起床睡觉，最后你知道吗？我因为人家说住这个酒店，你明白吗？因为就是说人家签合约是5星级的酒店，最后呢是个4星级的酒店。按说平常情况下我是不会生气的，这有什么可生气呢？就跟着说一下。但是你知道我那天就跟这个经纪人呢咆哮啊，就是我咆哮了，你知道吧？我咆哮了，我记得我长达1个小时。甚至到最后我觉得我自己快哭了，但是我当时的理智告诉我啊，完全不是跟这件事儿有关，是这个心中的这个压力快崩溃了，你知道吧？是找个出口，你很明显的有这个感觉。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。 有个事我想问问你们，我电影里常看到，西方的电影里啊常看到有类似的情节，就是朋友同事或者一伙人自己里边男的哈，为了一个什么事情打起来了，就不开心，两个人就打起来了，打了以后互相倒下了，就说算了，后来还会变成朋友，就是说他们就是还可以一起做事情， 这很平常、啊、 现实生活当中你看到我们中国人是这样的吗？ 还真有两种人，一种人呢就是性情中人、嗯、你知道这种人呢就大家其实性格挺可爱、嗯、我很可惜我变不成这种人、嗯、就是大家都知道他就是个火爆脾气、嗯、但是过后不留，当场你比如为了一个工作哇哇哇就大骂一通，但是你知道吗，平常要是咱们这样的人，温文尔雅的人，你要是跟谁掐一回，那你们就终生决裂了。 我几乎没有见过骂还可以有，就是骂过发过火以后两个人和好了，但是动手打过的认识的人啊，不是陌生人，不是在街上啊，认识的人动手打过的后来还可以和平相处的，我几乎没见过。 如果我觉得南北是有差别，我是见过，印象很深刻。20岁， 我见过，这不打不相识嘛，非常经常的， 啊、 非常经常。 没有，而且马上和解啊！我住在学校宿舍，4个人嘛，有一个香港同学，2个山东人，乔生哈，他们在韩国长大。然后呢，他们打起来，那山东人跟我香港好朋友打起来，打完了那打了 ，OK， 打得很激烈啊，推啊打。然后2个钟头后，我那个香港的同学就拿一包那薯片啊拿来吃，然后那两个山东人就马上一看到，哎，给我吃两口吧，给我吃两片吧，马上就那个和解。那我就问说，哎，你们好奇怪，怎么刚2个钟头前打生打死，现在那么不要脸跟人家要吃的薯片？我说，哎，我们这里那边就是这样啊，有问题我谁跟你谈啊？基本上第三句就拍桌子。他在韩国长大的乔生，好，华侨。这打完就算了， 是不是跟一定年龄有关系？在大学生的阶段，你到了一定成年了以后，你一个人发生冲突到打了以后，你还会将来 比较难，真的比较难， 所以你这 比较难哈、 啊，年纪大， 这个事儿很有意思，就是有的时候啊，这个真性情啊，经常成了一张通行证，别人宽容你的一张通行证，在中国这个社会里很有意思。我记得过去顾城就说过，说你看，就说李逵。那家伙是吃人肉的，对吧？但是李逵大家觉得可爱，你明白吧？越是你这个斯文人呐、啊，都讨厌的就是你这样的人，阴阴恻恻的，你知道吗？说话好像很礼貌，好像很含蓄，可是呢，一跟人结了梁子，咱就真的是结了梁子了。但是反倒是生活里那些不礼貌的，啊，那种这个喝点2两黄汤，叽里咣啷的，你知道吗？这种人得到了一种特权，大家会觉得，哎，这就是王蒙说的那个，就是说。见到怂人搂不住火呀、啊，实际上反过来说，见着火人呢、啊、搂不住怂。你看有时候大家一块开会，哎， 就是那个最不管束自己的人，甚至跟大家你们怎么能这样，在当中哭一鼻子，这时候大家反而安慰他，是过后谁都不跟他计较。你这种 女的肯定是那眼泪就是工具，男的就不一定。 接着为您播出健康新概念。 香港人一般不会这么来发火的，但是内地的人出来， 香港人会哭啊， 香港男人们